嗨岸经济， 嗨岸经济， 嗨岸经济。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世界，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 田哥的目光落在一楼住户的门上，没有丝毫的犹豫，他使用田青送的万能钥匙，仅用三四秒便打开了门。房间里杂乱无章，地上是破碎的报纸和女性衣服的碎片，茶几上摆着吃剩的水果，水果刀插在西瓜上，这个场面像是刚发生过一次犯罪事件。田哥闪身进入，小心地避开地上的报纸，但还是弄出了一点声响。正在这个时候，里屋的门响了，田哥一抬头，对上了一双充满杀意的眼睛，是那个善于伪装成老人的杀手。两个人都是一愣，随即同时动手了。田哥一扬手，把万能钥匙砸向了杀手，而只穿了内裤手握匕首的杀手则晃腰躲开，同时脚下发力向田哥扑来。田哥侧身突进，奔向茶几，顺手抓起了水果刀，连带着西瓜回身格挡，西瓜贴着杀手的脸飞过，而两柄刀在空中相碰了，击出了一串火花，刺耳的金属的摩擦声短促有力。在第一个回合，两个人都没有占到便宜，在刀锋相碰的同时，田哥的拳击到了杀手的软肋，而杀手的膝则顶到了田哥的大腿上，两个人一触即分，随即又同时向对方扑去，不给对手留下片刻恢复的机会。房间里没有亮灯，月光也照不到一楼的客厅，只有几十米远处的路灯照进来，两个人便在这隔着树影晃动不休的昏暗的灯光下拼死相搏。只过去短短的两三分钟，田哥身上的汗已经湿透了衣裤，他有种即将虚脱的感觉，而他的对手也好不到哪里，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澡。两个人遍体鳞伤，不过都是轻微的创伤，并不影响继续搏杀。中年杀手意识到他并不需要这样的拼命，只需要拖住田哥，等同伴赶到就能够稳操胜券，于是虚晃一招退到了某处死角，喘息着盯了过来。田哥明白，如果不能尽快地解决眼前的麻烦，等狙击手赶到，那就绝对没有生还的可能了。此刻对手退后了，就说明他的体能出现了问题，怯阵了。虽然田哥也感到了浑身酸软，但经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早练就逼出最后一丝体能的毅力了。田哥像野兽般低吼着扑上了前面，不给杀手拉开距离的机会。对方终于露出了惊慌，然而当田哥靠得更近的时候，他看清楚杀手眼中的讥讽的笑意，心中顿时一凉，意识到上当了。果然杂乱成这样的客厅里竟然有陷阱。田哥的脚碰到了一根细线，同时身体右侧响起了弩箭有力的弓弦声。田哥握刀挥去，居然让他把弩箭击飞了，但他还来不及喜悦，杀手的刀到了。虽然田哥做出了最快的闪躲动作，但是仍眼睁睁地看着那柄腰身暗淡无光的匕首刺进了左肩，以致莫柄。剧痛再次由伤口处扩散，田哥几乎能立即确认，这刀上依旧淬有毒物的，他估计在昏倒之前还能有二三十秒的清醒时间， 天哥毫不犹豫地挥刀横劈向杀手的脖子，而令他意外的是，杀手竟然没有躲开，只瞪着难以置信的眼睛，试图捂住喷血的伤口。天哥退了两步，杀手也松开了刀，想要回身，却一头栽倒，在抽搐中痛苦地死掉了。这个时候，田哥终于明白杀手为何没有躲开致命的一击，因为他的背后站着一个手握剔骨刀的年轻女孩。女孩赤身裸体，满脸是泪。田哥立刻明白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忍住了阵阵的昏眩，掏出手机丢了过去。马上报警，到卧室躲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许出来，立刻去。天哥对女孩大喊着，女孩像是被天哥的声音惊醒，捡起了手机，握着滴血的剔骨刀跑进了卧室。天哥感觉自己的力量在迅速的消失，他想笑，哈，人算不如天算，不想正面冲突的结果是冲突更加剧烈。眼前有白色的光团在闪动，他在尸体旁躺下，圆睁着双眼盯着门的方向。天哥已经听到楼道里轻微的脚步声，杀手的同伴终于还是到了。天哥把仅存的气力凝聚起来，紧紧地捏住刀身，随时准备扔射出去。这是最后的伏击，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天哥死死地盯着门，但门却始终都没有打开。仅存的力量在不停地消散，意识开始变得模糊。天哥狠狠地咬着舌尖，鲜血的味道让他暂时清醒了，但随即是更深层的昏眩。不过在陷入昏迷的最后一刻，天哥终于听清楚了门外有枪声和杂乱的脚步声，这让他困惑不解。会是谁与杀手打了起来呢？难道是蹲点的警察吗？如此一想，田哥的最后一丝气力也都散了，顿时昏迷了过去。这个时候门开了，几个田哥曾经见过的男人走了进来，是周庄看守所里雷毅的那几个打手。他们每个人都穿着保安服，手上拎着装有消音器的手枪，而跟在他们身后的是雷毅的父亲雷一鸣。雷一鸣一脸的疲惫，但精神很好，他扫了房间几眼，让手下检查田哥的伤口。老板，刀上有毒，不大好办，必须马上送医院。有人汇报，雷一鸣轻轻地咳了一声说，那还愣着干什么？立即送医院。几个人抬着天哥正要往外走，两名蹲点的便衣终于摸到了门口，对房间里大喊，不许动，我是警察。雷鸣厌烦地咳了几声说，我们是社区保安，你们刑警大队长孙长化没交代过吗？这片小区的物业保安都被要求尽可能地保护九号三楼的住户，现在有人受伤了，必须立即送医院。两个警察这才探头向房间里看了几眼，顿时被几个所谓的保安的装备惊呆了。雷一鸣一挥手，几个人抬起田哥就向外走，雷一鸣留下了人作证。五六个人抬着田哥匆匆地离开了，社区里很快恢复了宁静的氛围，像是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只不过某些窗的后面，一双双兴奋而又不安的眼睛正从黑暗中扫来扫去，直到黎明。此刻田哥的妻子唐一鸣正叹息着从窗口离开，他关了灯，在装修一新的客厅坐下，思念不停，泪水不停。这个时候田哥正在一辆驶往医院的高级轿车上，他从昏迷中醒来， 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甚至眼睛都无法睁开了。天哥恍惚中听到有人交谈，似乎在说什么三号方案，而这个计划与他密切相关。可惜天哥并没有听清细节，就再次陷入了昏迷，坠入了无边的黑暗。仿佛度过了无数的光阴之后，天哥开始做梦了。他梦到了一张惨白的脸在看他，然后开口说话。古怪的是，这个人的嘴里发出的是猫叫，凄厉到令人毛骨悚然。天哥愣愣地看着他，心跳没有丝毫的变化，甚至有种想笑出来的欲望。这个人他见过，他在周庄看守所里那个被他收拾过的年轻人雷毅。没多久，雷毅的脸消失了，换上了一张中年人的脸，是那个瞎了一只眼的刑警大队长孙长华。他一言不发地看着田哥，田哥也纹丝不动地看着他。似乎过了很久，中年人说了句：就这么办吧。然后他的脸就消失了。天哥困惑不解，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呢？没有情节，却又似乎隐喻着什么。就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眼前又出现了一张脸，是妻子唐一鸣。天哥的心猛然一跳，随即有什么东西从眼角滚落。唐一鸣瘦了，他痴迷地看着田哥，不停地述说着离别之苦，还告诉田哥自己怀孕了，是他们两个人爱情的结晶。田哥的心跳开始加速，越跳越快。这个时候，一个医生打扮的人出现在眼前，世界变得嘈杂混乱。唐一鸣离开的时候，天哥大声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他感觉自己真的从嗓子眼儿发出了声音。梦结束的时候，天哥醒了，他意识清醒，身体却无法动弹，跟上一回受伤醒来时的状况一样。这是一间高级病房，所有的东西都是崭新的。护士发现田哥苏醒了，立即通知了医生。不一会儿，医生就出现在眼前，雷一鸣在他的身旁。雷一鸣的眼中布满了血丝，他说：哎，又见面了。我们应该再见面吗？田哥艰难地问。雷一鸣正想说什么的时候，他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人，是雷毅。雷毅嚣张地笑着：想不到你也有躺着听我说话的一天吧。结果雷毅被雷一鸣揪着耳朵扔出了病房，外面传来了雷一鸣的训斥声。过了会儿，雷一鸣自己回到了病房。雷一鸣真诚地说：我老婆死得早，儿子从小是他姨带的，没多少家教，让你见笑了。天哥面无表情：这跟我有关系吗？雷一鸣碰了个软钉子，却一点儿也没有生气，他笑了笑继续说：是啊，当然有关系了。我求贤若渴啊，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却这么跟你说话，自然是不对的嘛。田哥若有所思地看着雷一鸣，从嗓子眼儿挤出了一句话：是你救的我吗？应该是第二次了吧。也没做什么啊，不过是随手把一个正打算撬门的贼赶跑了嘛。雷一鸣谦虚地说着。不过很可惜的是，没有抓到那个家伙。我们发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了。那把刀上有毒，是一种深海蛇毒。毒性倒不是最强的，但是解药不好配置。 要不是碰巧嘉安二院有个国内最先进的毒物实验室，还真的麻烦了。啊，就算这样，为了给你解毒，我们还……说到这儿，田哥打断了雷一鸣的话，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想要我替你们做什么？雷鸣愣了一下，眼睛深处有寒光在涌动，好半天压制了下去，他笑了笑：你现在能替我做什么呢？田哥盯着雷鸣的眼睛，两个人无声地对峙着。田哥缓了一下神，反问着说：那么你现在又能帮我什么呢？这片刻对峙让田哥感到很困惑，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雷一鸣笑了，一脸阴谋得逞的快意：你可以放心你老婆，我的人日夜在保护着她的安全，还派有专业的孕期护士照顾她的起居，我还可以保护你的人身安全，并调查出是谁想置你死地的。天哥脑海里突然闪出了一道光，他意识到不久前看到的那几张脸并不是做梦，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妻子来过，她怀孕了，天哥问，颤抖着想抬起胳膊，但身体软弱无力。雷一鸣收敛了笑容，点了点头：哦，我忘了你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呢。你妻子怀孕4个多月了，现在身体一切正常。天哥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紧紧地盯住了雷一鸣的眼睛：那么你到底想让我替你做什么？雷一鸣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有料到田哥会这么执着，或者说这么不识趣。你还是先养好伤再说吧。雷一鸣说着转身离开了，在走到门口的时候忽地转过了身，对田哥说：你放心，我要你做的事不会违背你的良心。虽然我们说不上是什么好人，但是每一行都有自己的规矩啊，道义有道嘛，我们不会坏了规矩的。雷一鸣的公司叫天明发展集团公司，并不出名，但实力惊人，涵盖了地产、酒店经营、安全保安、武装押运、物业管理、物流配送等等业务，其名下的子公司个个都名声远播，是业内叫得上号的公司。华天集团没有解体前，也经常与其名下的子公司合作。这样一个有钱又低调的人，会要田哥替他做什么事呢？在医院住了2天之后，雷一鸣又来了。他已经查明，追杀田哥的人隶属于一个跨国商业调查组织。他们在做商业间谍的同时，也承接一些杀人越货的买卖。其主顾是新兴地产集团总经理汪伟。死在田哥手里的是这个组织的老大，绰号一，因此该组织在圈子里的名声一落千丈，这也导致该组织不惜一切力量要杀死田哥。即使主顾收回订单，他们也不会收手。至于汪伟为什么要杀田哥，雷鸣还在继续调查。田哥自始至终都没有开口，只是静静地听。一口中的汪总果然是汪伟，不过雷鸣的可信度还有待验证。像他这样背景复杂的人，十句话里总有几句是真的，至于哪句是真的，就要看运气了。 天哥觉得自己的运气并不好，所以他坚定地保持着沉默。更何况天哥暂时还不想放弃自己制定的计划。另外，雷一鸣还查到，汪伟曾请过国内治所界四大家族的人参与对银行保险库的盗窃，不过好像是失败了，连两名参与的人都死在了银行的保险库里，之后汪伟才请的所地并一举得手。不过四大家族的人好像与所地有矛盾，对汪伟雇用所地很不高兴，由此主事的人提出两名死者的丧葬费由汪伟出，被回绝，所以与汪伟的关系很紧张。治所界的四大家族，田哥略有耳闻，是当兵时教官R提到的，说这四大家族就像是武侠小说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虽然技艺高超，但都属于传说中的人物。田哥记得自己曾问，是教官R厉害还是四大家族的人厉害，教官R轻蔑地笑回答说，就那些固步自封的东西吗？由此天哥分析，那次大家不过是有名无实，他对这样的人居然敢参与银行盗窃案感到十分不解。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生活有点平淡，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觉得不够浪漫，是一天做完，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给自己一点时间吧。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忘了往日欢颜，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在抒情感，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家就像个港湾，两人有时会磕磕绊绊，心却总是相连，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忘记了黑夜和白天，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还有爱在你身边。 买什么有眼光，限量包包、联名球鞋，还是都不是，让多数人的欣赏成为您的新年犒赏。上汽大众福气大礼包，即日起购买途观 L、帕萨特、朗逸任意车型， 可享2年零利率，至多6000元置换补贴及保险补贴，更多车型优惠，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文。 田哥刚刚醒的时候，警察就来做了笔录，但是没过两天，警察又来了，还带着那名获救少女以及电视台的记者，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家安市见义勇为好市民等字样。当天晚上本地的新闻就播放了，天哥啼笑皆非，但略一深思便感到蹊跷。雷一鸣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才躲在贵宾病房，但现在却又大肆的张扬，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在哪儿，这不分明是给杀手指明线路吗？这不合情理啊。那还有一种可能，雷一鸣打算以田哥为诱饵，一次性将麻烦全部解决。田哥以为自己猜到了，但他又想错了。两天后，田哥体内的毒素清除干净了，伤口也开始愈合。雷一鸣决定接他出院到雷家休养。雷一鸣的奔驰轿车刚驶出医院，田哥就发现后边有尾巴，而且不止一个。田哥能发现，雷一鸣同样能发现，而且他的反应更证实了田哥的猜想。雷一鸣不带一丝感情色彩地说，注意点儿，别让他们跟丢了。天哥回头透过车窗扫了几眼说，你打算一次把所有的麻烦都解决掉啊？5-6条人命啊，就算自卫过当也有些牵强啊。雷一鸣的脸上掠过了诡秘的笑，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杀人吗？你错了，我是合法的商人，不干那种低档次的事情。雷鸣略一停顿，掏出了一支雪茄点上，轻吐烟圈，而且我完全没有杀人的必要。田哥困惑了，想不出还有什么解决眼下麻烦的好办法。 车子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减速停下了，是红灯。雷一鸣问司机到目的地还有多少时间，司机看了一下表回答还有十分钟左右。正在这个时候，前面公路上有重型工程车队驶过，看着那一辆辆坦克般的大型车辆，田哥的心头没来由的一悸。他回头向尾巴看去，刚好看到其中一辆的吉普车突然冲上了便道，斜斜的加速撞过来了。 危险！ 田哥大喊一声，伸手开车门，却发现车门锁上了。这个时候，雷一鸣也发现了那辆加速撞过来的吉普车。他先是瞠目结舌，然后惊叫一声，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车尾的斜角已经被撞上了。司机死死地踩住刹车，但车子还是被撞出了停车线，在十字地带转了90度，直接与工程车侧面相撞。好在工程车也采取了急刹车的处理，而且刚好是车队的最后一辆，因此才没有其他车辆追尾发生更严重的事情。本次轿车受损并不严重，两辆车并排停在了十字路口的中央。虽然车内的气囊全部弹出，但三个人仍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田哥觉得左肩的伤口似乎又裂开了，疼得锥心，不过他强忍着疼和昏眩，第一时间向车窗外观察。天哥看到了令他感到绝望的一幕，那辆把他们撞出线的吉普车再次加速撞过来了，大有不把轿车里的人全部撞死不算完的架势。车窗碎了，但受气囊的阻碍，天哥根本来不及逃出去，他只能咬紧牙在这等死。然而意料中致命的撞击并未发生，车外却仍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天哥看去，那辆撞过来的吉普车被另一辆宝马 SUV 拦腰撞上了，车身向一侧甩出了三圈，与宝马 SUV 车头交错相对。雷一鸣终于反应过来了，开车，立即开车。受伤最重的司机也清醒过来了，急踩油门，奔驰轿车终于从工程车一侧驶离。天哥向车后望去，那辆吉普再次发动起来，不过宝马 SUV 同样也发动起来，两车再次头对头的狠狠地撞在了一起，引擎盖都翻了起来，白烟和冷却液喷出，吉普车终于熄了火。这个时候，整个十字路口的交通已经陷入了停顿，几个交通协管员呆若木鸡，甚至都忘了报警。 小心！ 雷一鸣突然大叫起来。天哥回过了身，看到另一个尾巴也不要命地撞了过来，那是一辆日产轿车，透过他的前挡风玻璃，天哥清晰地看到司机是那个喜欢穿学生装的女人，她脸上挂着疯狂的笑，眼神像野兽般的失去了理性。车子在雷一鸣和司机的尖叫声中被撞翻了，天哥头下脚上的躺在后排座上，接连的撞击让他的意识有些混乱了，但本能驱使他睁开了眼睛，哪怕有一丝逃生的机会也不要放过。透过蛛网般的玻璃，天哥看到那辆日产轿车的下场也并不好，整个车头都瘪了，停在五六米外还在试图继续发动起来，不过那个女人再也没有机会了，又有一辆宝马 SUV 撞了过来， 巨响中，那辆日产轿车扭曲变形，驾驶员一侧完全被撞瘪了。雷一鸣的随从从几辆车上跳了下来，跑过来拉开了变形的门，把雷一鸣和田哥救了出来，直接抬上车又开回了医院。在车上，田哥问一脸庆幸的雷一鸣说，这就是你的计划吗？这怎么可能呢？这次绝对是意外，老子没想到这伙疯子还能有这么一招，哈哈，搞得我很被动啊！啊，高，实在是高啊！雷鸣卸下了成熟稳重的伪装，露出了一身的江湖气。他揉着发紫的额头，笑着说：“看来啊，咱们还是在医院实施我的计划吧。啊，行走江湖，安全第一呀。那么，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天哥刨根问底，雷一鸣的脸上又浮现起了诡异的笑。他拍了拍天哥的肩膀说，不要急，很快你就知道了。两个人经检查都只是轻伤。他们躲在没有窗户的闲置的库房里，直到天黑。雷一鸣电话遥控指挥开始实施他的计划。没多久，一个人走进了库房，竟然和天哥长得一模一样。如果再穿上相同的衣服，恐怕唐一鸣都要看半天才能认出谁是真正的天哥。雷一鸣大笑起来，怎么样？我的计划有些意思吧？他掩饰不住的得意。天哥的替身离开时，身边簇拥着十几个人，与雷一鸣分别上了两辆奥迪 SUV， 前后都是各类品牌的 SUV 车，车队浩浩荡荡，就算遇上坦克也能坚持一会儿了。天哥在闲置的库房里盘膝而坐，解金刚手印，心神宁静，沉入了虚无之境。但杂念仍不停地在眼前闪烁着，使天哥气息杂乱，汗出如浆。不过天哥没有起身，仍旧是盘坐不动。库房的另一边，雷一鸣的手下正在低声地交谈着，他们说，吉普车的司机是个年轻的男人，虽然受了伤，仍很能打，五六个人都近不了身，让他给逃了。天哥的眼前立刻闪现过那个跟踪并差一点杀了自己的年轻人。现在，中年杀手和少女杀手都死了，这个形式诡异的商业调查组织还有几个人呢？天哥猜测雷一鸣知道内情，但他显然不太想透露更多的线索。那么他在怕什么呢？担心天哥发现什么呢？天哥试着跳出阴谋阳谋看待自己的处境，却像跳出了轮回，又进入了一种奇妙的境界，没有生，没有死，没有万物，没有此念彼念，静如虚空，似佛陀所说的起念之先，大金刚无上觉念。冥冥之中，天哥似乎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仿佛预知了未来，知道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做。这种感觉使天哥不安，甚至莫名的心酸。一个戴眼镜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在田哥的耳边轻声地说，田先生，我们该走了。同时手上轻轻地摇着铜铃铛，发出了悠长的 直入灵魂深处的禅音。年轻人的身后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护款员，都穿着印有武装押运字样的防弹背心，都是生面孔。田哥立即看出保护他的人换了一批。这时那个年轻人收起了铃铛，递过了全套的行头，说：麻烦田先生您穿上，一会儿有人来给您化妆。现在是早上8点，咱们20分钟后出发。田哥一愣，上一刻还是晚上9点多，现在怎么会变成早晨8点了呢？田哥抓住了刚想起身的年轻人说：等一下，那个谁啊，你说现在是早晨8点，我打坐了多长时间呢？鄙人姓简名齐，田先生，你已经打坐了一整夜，今天是周末，外面人多，刚好适合离开。就算还有人打算对您不利，也不大容易找到目标了。好，田先生，您还是先换上衣服吧。简七说着，又递过了一件防弹背心。田哥有些发呆，他从没有打坐一整夜的经历，也没有那个定力啊，这回怎么突然开了窍，能入定了呢？这个问题令田哥困惑，但他没有再浪费时间，迅速换上了押运员的服装。一名化妆师给他略作修饰，一行人平安无事地离开了医院，没有尾巴跟踪，那些杀手似乎真的被假田哥吸引走了。今天是周末，街上人头攒动，运钞车即使选择偏僻的线路也提不起速来。田哥坐在运钞车里，安静地看着车窗外的人群。突然有一个熟悉的人影一闪而过，是一起去西藏徒步行的图书编辑王亚雷。田哥心底淌过了一个模糊的念头，想要抓住的时候已然消失了，不见踪影了。田哥没有看到的是，运钞车驶远之后，王亚雷掏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只简单地说了4个字，安全通过，然后汇入了汹涌的人流，一脸欢乐地向某个方向走去了。雷家在郊区有一个庄园，叫法天园，是个集居住和休闲为一体的高档别墅区。远远的就能看到庄园的围墙，近看更像是一座城池。城墙向两边延伸，看不到尽头，气派非凡。雷鸣的别墅在法天园的南面，独占了整个庄园近一半的面积，并设有独立大门及门卫。田哥轻轻地念出了声音：法天园。名叫简奇的年轻人嘴角含笑，一脸自豪地说：整个法天园别墅区啊，都是我们天明集团开发的，我们总裁信奉法家，认为当今之事应以法治国，以刑去刑，只有这样才能使守法的老百姓感到安全，使心存违法念头的官员惶惶不安，思忖自己要为违法付出的代价而放弃作恶。现在虽不是乱世，但上下风气不正，也是启用重点的时候啊。简奇这么说的时候，目光复杂，有对雷鸣的崇拜，也有对这个世界的愤恨。田哥扭头细看这个戴着银边眼镜的英俊的男人，在他的眼中没有看到半分的虚假。你叫什么名字来着？田哥问。年轻的人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连忙收敛了表情，平静地说：简奇。 总裁助理。田哥从那张年轻的面孔上看到与年龄不符的沧桑和几分近乎疯狂的执着。车子驶入了法天园，门口两旁站着的身穿防警服的保安，不仔细看几乎可以乱真。车子进入高墙后，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竹林，竹林后面是占地近50平方米的池塘，水中有一座小亭子伫立着。过了池塘，是按某种布局排列的松树林，看似曲径通幽，穿过去后，眼前却豁然一亮。那是一处占地近100平方米的广场，广场的后面是一栋七层建筑，中式的传统风格，一眼看去有一种雄伟壮观的视觉效果。车子在那栋楼前停下了，两名保安从楼内出来，检查证件后分列两旁。田哥下车，第一眼便看到了大楼正门的门楣上悬挂的两个气势磅礴的大字，法大。法天楼吗？不对呀，是天法楼啊。天哥说着看向了简七，简七点点头笑着说，哈，田先生果然是非同寻常啊。一般人知道这里是法天园，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栋楼是法天楼，而忽略了从右到左的传统的行文习惯。好了，请进吧，我们总裁一直在等着田先生呢。出乎意料的是，电梯不是向上，而是向下。当电梯在地下四层停下来的时候，电梯里仅存的一点热度也消失了，像是进入了肉联厂的冷库。从电梯出来的时候，门口照例有两名保安站得笔直。雷一鸣一脸诡异地笑着，热情地抓住田哥的手，啊，田哥呀，你来了，哈哈，我们已经查明汪伟为什么要追杀你了，啊，来来来，一起听听事情的真相吧。哦，绝对出乎你的想象啊。哈哈，他们走进了一间屋子，这是一间安装有透视玻璃的房间。玻璃墙的对面的屋子中央有一张桌子，桌前坐着一个满脸是疤、面相凶恶的男人，还有一个漂亮女人满脸惊恐的站在墙角。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在飞，我敢追，爱就是超快感。